格罗之离。你开咗未噶？ 开咗啦。 几惊啊！我真系差啲讲嗰啲电影圈嗰啲唔好嘅嘢俾你录低，先冇录低噶系嘛？你真系录低咗啊？ 冇。 哈嗱，阿祖啊，你唔好善嘅 话，呢个咧就系 我都经常俾朋友善噶啦。 格罗之离特别嘅地方 就系突然间会开咪录一啲我头先批评金像奖嘅嘢。唉，不如我都讲下啦。我觉得咧。中列杨家将里面的仔仔嗰幕咧，上年咧，我觉得真系做得好好嘅，即系我觉得佢点都应该会提名最佳男配角噶，系嘛？ 即系点样好法先？即系冇说话嘅形容嘅，佢 冇说话，佢用表情、眼神、动作喺嗰、那个系咪麦草嚟噶？嗰集即系嗰啲稻田咧，稻田嗰度，哇！嗰幕戏。我谂即系我纵然觉得即系呢套戏， 即系堂堂个男人都觉得系型啊！ 型咪同埋你谂下嗰拍咗嗰种气味出嚟， 系 近代我个心谂啊， 臭噶， 唔系啊，近代边有一套港产片可以拍到一个原本大家以为佢系一个偶像嘅一个人， 斯斯文文嘅靓、啊、即系 偶像啦， 偶像派啦，定系、啊、 可以拍得咁好戏， 系 而吓、啊、金像奖提名冇啊， 嗯， 即系我都觉得有啲 点啊。 失望喎、啊啊、即係我明一代宗师攞咁多，虽然我未睇、 啊、我都未喎、 啊、我未睇， 我真係唔知點解我真係冇乜兴趣，老实讲 我唔係冇兴趣， 我就係冇兴趣， 而係硬係觉得好唔政治不正，政治不正確咁講啊，好唔香港嘅套片，中然有梁朝偉，嗯、中然有好多人，但硬系覺得點解咁唔香港嘅套嘢， 嗯， 好怪咯。 咁即係相對地，人哋都會話中列楊家將有幾香港咧，不過起碼有鄭少秋同郑伊健噶， 咁唔系，咁如果真系都，如果大家都咁唔香港，系咪啲提名都冇，系咪惨啲咧？我都觉得真系，唔系，我系以气论气嘅咋吓，我真系，我系一个外行人，系嘛，即系 forgive me， 咁谦啊， 我唔系外行人系咩啊？我冇涉及过任何电影嘅嘢，总之有人曾经揾我，想揾我拍片，我推咗，有机会再讲啦， 好， 因为我对呢样嘢麻麻地兴趣，我中意睇电影啫，我唔中意拍噶嘛。喂，我首先咧讲马航之前咧。我咧就 咩家伙嚟噶？ 嗱，我想讲咧，我曾经喺我网站有讲啦，我喺节目有讲啦，我都讲到明。第一，我系一个唔中意收礼物嘅人嚟嘅，唔好再寄礼物俾我啦。第二就系我话，就算系寄，你都冇理由寄食物俾我噶啦。我唔系讲过好多次嘅，系嘛？几咁多年嚟，点会讲过 N 咁多次啊嘛？我觉得啲人咧就好中意捣乱嘅，或者系 即刻寄 捣蛋嘅。我最新嘅邮箱里边咧就收咗一扎咧，呢个嘅云南嘅云片糕，咁、 哦、 里边咧就有一位。咦，佢冇写啊！有位啦吓，我唔讲佢名啦吓、啊，就话咧，亲爱的云海与阿祖，刚哦，佢唔系云南啊 ，sorry， 佢上海翻嚟，就听讲咧，我好中意食云片糕，系我细细个嗰阵时啦，而家唔中意噶啦，而家唔中意噶啦，咁咧就原来唔系俾我食噶系嘛，睇先啦，所以劳烦阿祖你食咗佢，哎呀，呢两份嘢交低俾你，太好啦，自增收礼物，自增收食物。咪云片糕咯！ 人哋话啱啱喺上海翻嚟，记得云海咧就曾经讲过话，好似好中意食云片糕。 细细个就， 所以咧，于是乎就买翻嚟啦。但系知道云海唔收礼物啦，尤其是食物啦， 即系知噶啦，特登噶啦。 所以 要我劳师动众拎俾你阿祖， 所以麻烦阿祖咧，你就食咗佢。送俾云海嘅手信咧，就你睇住，就系、是、你睇住阿祖食云片糕。 我真系得闲睇住佢食云片糕 啊， 大佬。 唔知阿祖食过未咧？我未食过，生蛇好似要戒口，不过云片糕应该 OK。 你不如送俾其他人食啦。 三羊排系劲甜嘅，咁所以 云片糕系乜嘢都系甜噶。 唔系，佢就话所以就附送呢个茶包，等咧食落去冇咁甜噶嘛。我点读呢个名 ？Carrie 啊，系嘛？ 应该系，但系咧，我想话咧，嗰、那个桂花云片糕嗰个牌子咧， 吓 好劲啊！ 咩啊？三羊牌啱你啊！ 吓、啊、上面写三羊牌咩？ 呢度写上海三羊咯、 啊。咦？咁呢度唔系？呢度写住咩咧？ 茂食林。 咩叫做茂食林啊？ 唔知喎、 啊，吓、啊、死啦！我哋唔好宣传啲咩，会特登系嗰啲广告商寄落嚟，等我哋自己讲噶。 嗰啲天意啦， 吓、 啊，我拎住三羊牌，你又拎住茂食林， 系、哎、喂，你食晒佢啦。 唔系，我多谢阿 Carrie 啊，即系我系未食过嘅，咁啊。 咁下次唔该直接寄俾阿祖啦，寄俾我做乜鬼啫？ 你嗰个 P.S. 邮箱系咩话？ 寄俾阿祖啊，唔系寄俾我得啦。喂，讲翻马航先，一阵先闹，一阵先闹我嘅。絕交嘅人，喂， 馬航呢單嘢咧，嗱， 唔係我講咗少少，你就回應咗佢 先啦。真係不得了啊！ 嗱，過咗三十幾日啦 ，OK， 過三十幾日， 三十幾唔記得啦，冇數啦，好啦， 超過一個月啦。 總之咧，而家我可以肯定話俾大家聽， 肯定啊， 肯定就係好肯定，即係縱然我哋對於啲上面嘅失蹤人士，我哋好傷心或者係悼念嘅，但係咧，我亦都要好好直接咁講嘅，就係話去到今時今日。俾我哋估嘅嘢估曬嚟噶啦，估中曬噶啦，即係話一場戲嚟嘅啫，一定係一場戲嚟嘅。你由所有碎片，到所謂油污，所有都係假嘅。所有資料今日講完，聽日退翻；今日講完，聽日退翻。所有嘢都係假嘅。好啦，假到點咧？最初咪話喺南印度洋咪揾到啲碎片嘅，佢嘅意思係影到啊嘛嚇。我唔知你有冇睇到嗰啲叫做。最屘撈 所謂嘅碎片啦、 啊，撈起嗰啲啦嚇， 嗰隻桶啊，嗰隻救生衣啊，中國嗰扎啊嘛， 唔係啊，外國都有啊，佢話咩咧？有一個咧，我睇到我都突咗出嚟，眼 睇到你突咗， 眼突咗出嚟， 哇！唉，有冇出衝啊？ 冇出衝，自摸添。 咦？雲海當聽到行雷嘅時候就會快慰。睇到流嘅嘢就会自摸， 俾个白板你啊！好啦，咁因为咧佢有啲拎出嚟， 真系咧 ，shut up， 鼓励唔到你摸下， 啲人以为我变态噶啦， 唔系啊，你做节目又喺度快慰，跟住无啦啦又话喺度自摸，真系。 咁你知唔知其实有啲流上嚟话咩咧？话一扎垃圾胶板之后上面山山青苔、所以我以为系基建嘅嘢。我心谂喂，而家嗰个人造卫星影出嚟好 sharp 噶啦，即系你嗰块嘢山青苔，你可以话俾人听嗰个系， 唔系同埋你断基建嘢， 系啦，唔系 一个月都唔够，你点生咩青苔啫？ 第二样嘢仲恐怖，第二样嘢你知唔知曾经有个大型嘅物件咪漂浮紧，咪几多尺嗰个 廿几米嗰啲咧？ 佢、主流报道最后屘唔讲添啦嘛，系嘛？ 系啦系啦， 你知唔知小道报道即系网站最后屘讲完出嚟，我终于明白点解主流唔报啦？你知唔知佢话咩嚟噶？佢有鲸鱼尸体嚟嘅。你话系咪真系想？ 唔系嘛？ 即系想啤佢一声，大佬都系嗰句，而家高清噶啦，而家人造卫星，你个形，你鲸鱼尸体，喂，大佬啊，澳洲、欧洲好多住望住日本吊鲸嗰啲啊，嗰扎人嗰个 sharp 嘅镜头影住系鲸鱼。 如果你要话俾我听系鲸鱼尸体，你就捞嗰条尸体上嚟。 唔系个问题系。佢捞鱼唔捞，你个说法都核突啦，系嘛？即系你要吹到你喺海上面见到任何求求其其嘢，你就话哎呀碎片啊， 好啦， 咁你好明显就咩咧？大家其实我觉得啊，全世界做紧长戏，引完你东去西，引完西又去北，去北去南，好啦，南完之后咧，就所有嘢咧，所有嗰啲资料就今日推翻所有嘢之后咧、所有嘢，我觉得系夹埋去做一个幕后嘅一个好大好大嘅 骗局 嘅，我引用。我一个好熟悉曾经在大陆做传媒的朋友跟我讲的一句说话，背后一定是牵涉一个超级大阴谋、我很认同、不是我讲的、 是云海的朋友讲的， 是我云海的朋友以前 在大陆传媒做， 大家又明白就问回云海就可以 了，是了，黐线，我还回答你是，那你想下哪有可能的，就是说呢这件事呢应该如无意外呢， 没有 了， 没有了，没答案的了，哎，找不到的了，就是我头先喺 lift 口我都问啊，我都同云海讲，我就哇喂，成单嘢真系搞笑喎，而家系咪先？即系第一个礼拜我哋仲喺度讲紧话，哇兴高采烈啊，点点点啊，第二个礼拜哦，而家即系又见到有咁嘅飞机咁大嘅咁嘅影啊，其实我喺电视嗰度见到真系成个飞机咁嘅样噶，老实讲。 嗱，如果嚟嗱，我都系嗰句啦吓， 嗰个影。 你啊，仲有插多句啊，终于喺上个唔知上个礼拜突然间有英国话派噶。核潜艇去 check 啊嘛，全世界数以百计嘅潜艇都唔知道去咗边，即系突然间英国就话派架核潜艇去现场搜索，吓讲啫嘛，你记住啊，佢讲嘅咋， 之后点样咧？ 唔系啊，佢讲完算嘅啦嘛，好啦，你如果真系个核潜艇喺附近南印度洋澳洲对开驶紧，你唔使派架蓝旗去睇啦。 你明唔明啊？ 唉，算 根本全部喺度作紧大话。好啦， 个蓝旗仲白痴，一落水啫，好似小朋友咁样嘅。哎呀，应付唔到啲水深啊，上翻嚟啦， 系咯， 吓， 系咯， 想点啊？ 诶、 喂，你唔好玩啊！即系冇嘢好讲啊！ 我就觉得一样， 讲紧系嗰啲系几百亿嘅一啲高科技嚟嘅。 所以你知道咧，原来咧全世界，尤其是喺而家呢个年代嘅传媒咧、啊，其实就受制于咩咧？嗱，你一步一步睇噶，其实呢、這个有一成大水都可以联想到噶， 有一成大水啊，已经系一个历史事件 嚟，系啊，咪可以联想到噶吓。个联想就系话。当而家嘅年代，个传媒系受制于咩？受制于政权、政府发放嘅消息、发放嘅片段、发放所有嘢，引导你去报道啲乜嘢嘅啫。其实有一成事件都系咁嘅，我话俾你听。好啦，咁咧引导你报道嘅时候咧，引用嗰啲相片啊、资料啊，都可能系官方噶嘛。即系例如人造卫星相片，官方发放有几多嘅对话信息，全部系官方同埋当权者俾你噶嘛，企业大公司俾你噶嘛。好啦，你求证唔到嘅。而咧嗰啲相片同 NASA 发放火星月球一样噶，佢有高清嘅唔发放 blur 嘅俾你。喂，我哋嗱，你幻想一下，我哋而家嘅望远镜如果真系大啲啲嘅，望落去月球都望到陨石坑清清楚楚啦，系嘛？好啦，即系你话嗰啲大气层嘅人造卫星，数以百计嘅人造卫星 zoom 落嚟，我个水面系 blur 嘅， 系啊， 你玩嘢 唔够你万几蚊嗰支噶， 系啦，你玩嘢啊！好啦，咁你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好明显，如果你真系 smell 到嘅话，咁咪逐步引导你啫嘛，所有引导嘢，引导嘢，引导你。好啦，传媒又甘于被引导噶，讲、真啊吓，你估佢哋心里边唔知咩？知引导，引导，引导，引导，最屘你咪变咗一个好似事实嘅嘢摆咗眼前，之后个结局系咪完啦？好啦，其实正如有一成嗰单嘢都系咁嘅，我话俾你听，嗰日我先至同有个。做電影公司嘅人講，我話佢後生嘅，我都同佢講，話因為九七年前我哋睇新聞唔係咁嘅，我哋見到新聞報道都唔係咁嘅。我結局係咩咧？結局就係二十年後讀新聞嘅人睇翻今日嘅又一城事件，二百年一遇嘅水大水係嘛、如果你講緊二百年一遇嘅大一遇嘅大水，係咪應該有好多社會報道啊？係嘛？於是乎你去圖書館翻查所有資料，電視紀錄片翻查資料，電台翻查所有資料。净系报有一成嘅， 当然今日就净系得翻有一成 啦。冇错啦，深水埗流浪汉咧冇片段，荃湾老围咧冇片段，大澳咧冇片段，点解？因为嗰啲系社会唔靓嘅嘢啊嘛。 唔系，人哋会以为咧，当其时应该社会系冇问题的。 冇错啦，唔系个社会系冇木屋啦，冇流浪汉啦，冇木屋区啦，冇修整不好嘅大路啦， 冇人需要求助啦， 系啦，冇人需要求助啦，政府唔需要开放嗰啲叫做 临时 庇护所啦。咦，呢个电话系边个噶？ 系你噶咯。 喂 ，Studio 电话听咗先，听咗先。 我哋系好， 你听你听，我系直线，我系直播嘅。 咩直播有人听咗啦已经。 你做咩唔听啊？ 有人听咗啦， 或者出边嘅， 系 哦，哇，几惊嘅，我以为突然间直播嗰、那个大水灾发生嗰事添， 黐线嘅，你继续讲。 哦，你识咗佢啦，好啦，咁你变咗你可以想象今日嘅事咧，唔系俾今日嘅睇嘅，俾历史睇嘅，好啦，你于是乎 ，OK， 廿年后读新闻嗰啲人以为二百年一遇嘅香港。乜都冇发生过，只不过系怪责刘一成点解流大水啫。好啦，马航事件都系噶，好啦，过得我唔好话过得耐啦，一年后有冇人记得啊？五年后有冇人记得？十年后咧， 你使唔使咁耐啊？ 一个月都冇啦， 三个月之后都玩完啦。 系咯，大家唔记得噶啦，好啦，所以个真相系冇人会理噶啦。 大家都唔 care， 根本点解要理咧？ 真系啊， 系咪先？ 个 care 只系讲紧娱乐新闻嘅啫， 咁大单嘢都系咁讲话啦， 咪就系咯。好啦，所以咧，我哋系咪应该结束呢个马航嘅事件？除非有突然间好震撼性嘅消息。 其实要噶啦，不过咧，即系如果我真系咁觉得嘅，即系最后一次喺我哋节目讲啦，希望 唔可以话最后一次，希望有揾到生还者嘅可能性。如果突然间全部发现全部生还者俾人绑架咗喺某个地方，我都当然希望佢哋冇死啦。 即系系啦，希望啦吓。 完啦，系嘛？总之呢个马航事件暂时唔讲住啦，暂时一个句号啦吓，应该冇任何新消息噶啦。好啦，咁你正式迈去第二公里啦。哇，呢一步真系行得耐啦。好啦，向住西北面行第一公里，大家跟住大家一齐翘住手，一齐讲跳。哇！ 系咪呢个自己兴奋自己啊？几无聊啊！真 系，一就话诶爆晒啊！ 爆咪爆咪嗰啲， 咪咯， 咁唔跳嗰阵时唔爆咪咁点得系咪？好啦，第二公里咧，应该点叫佢个题目好咧？有冇理由叫佢数臭你噶？ 阁下啦，唉， 啊、真系叫数臭你啊？ 我点知道你啊？呢啲私人瓜葛嚟嘅。 咁啊，数臭你啦，就叫好嘛？唔系，因为点解咧？ 唔系 点咧？ 数臭当， 咁不如唔好加个 subject 啦，就咁数臭算啦，个动词。因为我唔系净系讲佢噶嘛，一阵间我都会讲下林若玲先生噶嘛，吓系啊，我都要讲下我点解要辞职噶，大佬系咪先？唔系，因为咧我都要俾下啲新听众知啦吓，呢、這个节目某个程度上点解会开咧？ 即系新听众系咩咧吓？即系本人咧，同埋即系阿祖咧，其实咧， 本人同阿祖 系啊，即系我代理讲下，本人咧同埋阿祖咧，我哋曾几何时咧喺呢个商业电台咧， 九零三有一个长达四年嘅节目叫做《摩星岭四号》嘅， 内容系关于 内容系乜嘢都讲嘅，包括呢个 UFO 啦、外星人啦、鬼啦、灵异啦、超自然啦、历史啦、政治啦，其实系原则上乜嘢都讲，你旅游啦乜都讲嘅， 系咪净系你两条吹水嘅咧 吹唔吹大家见仁见智啦吓。总之当日咧，我系被邀请去到商台做嘅时候咧，有好多嘢同后来发生嘅事系有相差几大嘅。情况嘅， 即系我只能够讲咧，我就系被邀请上嘅被邀请啦，系嘛？然之后咧，我去入去房嘅时候咧，就真系我乜叉都做得嘅，总之吓，乜叉都讲得嘅， 系 乜叉咧？由于阿祖亦都系乜叉都识整嘅时候咧，所以大家亦都乜叉都唔会理噶啦， 系啦， 即系嗰阵时系基于咁样嘅，落呢个系事实， 事实嚟噶， 事实中嘅事实， 冇一开波嘅时候系冇包袱噶吓，任何包袱都冇噶，好啦。咁但係当然啦，我哋唔变啫，阿祖，我同你唔变啫，呢个社会变緊㗎嘛。 食古不化话你 呀。唔係你听我讲嘛，社会变㗎嘛。传媒机构变㗎嘛。工作嘅人会变㗎嘛。好啦，咁所以呢我直单刀直入啦。咁我当然我呢个系 hints 嚟嘅啫，因为我始终呢都要同一啲跟开我好多年嘅听众或者系 fans 都有一个嘅交代啦。即系始终都要喺格罗兹嚟讲返清楚前因后果啦。咁但系呢喺呢个前因后果个中间落物呢，我就想将我同阿 Donald 嘅 私人恩怨。 我不如叫做不咬言啦、okay. 不咬言咧就讲出嚟，因为咧始终有一样嘢，佢始终系一个个体啦吓，亦都我亦都不能否定咧，佢系好受欢迎嘅吓，即系我冇冚住良心讲嘅，佢好受欢迎，佢亦都喺九零三里边咧一个非常之受年轻人关注同埋爱戴嘅DJ 啦吓，佢亦都喺商台做咗超过18年噶啦吓，同一份工吓，咁咧就於是乎咧，你都不能要否定佢嘅毅力啦，同埋有好多人係好中意佢嘅。 唔係佢有佢嘅優點嘅咩？當然， 當然啦嚇！你突然間拋佢咁嘅嘢，我點答你咧嚇？唔通我話唔係咁樣啊？咁我梗係話係啦，係咪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所以咧喺呢一刻開始，如果我都俾盡每個人嘅選擇嘅、即係如果你係一個阿 Donald 嘅 diehard fans， 你唔好聽啦嚇、如果你係覺得你依然熱愛佢嘅。你唔好聽啦，因為我都覺得係㗎。你如果你當佢係偶像，咁你咪唔好聽啲人講偶像壞話咯。你明唔明啊？我好尊重㗎，即係你就算你係當我偶像，當阿 Donald 偶像同樣一樣嘅話，你都可以唔聽㗎，因為我唔想你影響你心目中佢嘅形象。 嗯、 即係呢個係我俾曬公平嘅情況啦，係咪？ 即係呢個叫温馨提示。 温馨提示啦。 咁得意嘅，點解呢個三元菇有得翻半盒嘅喂？嚇、啊！你係咪食咗啊？ 你突然間開咗人哋，喂！我真係冇食過喎。啊 陈文海，真系咁贱啊！ 唔系啊，唔系啊， 你嘢嚟，你食半盒？ 唔系啊，我冇开过啊！ 我开定薯片，开定汽水嚟听故事嘅时候， 吓、好邪啊！有冇嘢等我影低？吓、等我铺上网。 你个陈文海？ 唔系啊，我冇开过啊！你而家突然间开完嚟，里边冇咗一盒噶、啊，喂，好邪喎、啊！定系喂，定系嗰个人俾人揾笨啊？买嘅时候 点啊？得半盒咁敢食啊？咁样？ 你攞住先，等你咁样攞住，我影俾啲听众睇，系真系得入面得三，原本有三盒变咗两盒， 耶、 我冇食到噶， 我扮嘢、 我真系冇食到，我真系原装攞俾你噶， 一嚿， 一嚿咋，原本系两嚿噶， 肯定系两嚿啦，你睇下个长度， 咦，我冇攞，我真系冇攞过，我真系冇攞过啊， 陈文海啊， 我唔食呢啲嘢噶。 你最中意食嘅片文咩咩片文糕？ 唔食噶。喂，你继续讲埋当劳先，你唔好岔开啲气氛先。好啦，事件呢好啦，就由当日你唔好喳喳声啦，哎呀！ 喂，呢拉皮系我哋电台嘅特色嚟噶嘛？ 好啦，你而家就剥住花生听听嘢啦，系嘛？好啦，当日咧就个事源咧就系、是、喺六月。我唔记得 exactly 几多号添， 六月 之后嗰个礼拜嘅 吓，系啦，就系讲嗰集嘢有问题啫嘛。 你听我讲埋啦，好啦，咁咧嗰日咧，嗱，我要讲翻少少背景吓。咁咧之前咧六四嗰日嘅魔星岭四号咧，其实已经讲咗一集六四嘅内容啦吓。咁咧就之后嗰个礼拜咧。咁我就突然间，其实讲真嘅，我都系心血来潮嘅、 嗯， 我就觉得，咦，好奇怪、啊，因为嗰阵时有个僆仔咧，就叫陈子俊啦，吓、啊，咁就发起喺天星码头嗰边就有一个另类嘅六四嘅集会或者 gathering 啦，六四二次集会啦， 系啦，冇错啦。咁当时我就观察咗一样嘢几奇怪，就系、是、发觉好多主流嘅传媒咧都唔系好理佢、啊，你明唔明啊？咁、 嗯、 我就当时谂，咦，咁还定我嘅节目乜都讲得嘅，其实我政治都讲噶，如果熟我嘅听众都知噶，咁我就自己去 Facebook 揾到佢、 嗯， 邀请佢，喂，我系云海，我嘅节目咧其实想即系啱啱你过完呢、這个吓、啊，即系尖沙咀版嘅六四聚会，会上嚟我哋访问你咧咁样，而喺同一个时期咧，咁我自己又经历咗啲嘢，一阵间我都会讲翻个详情俾大家听嘅。咁咧就喺我哋揾咗阿陈子俊上嚟访问啦。咁、嗯、我哋喺正式访问佢之前嗰大概二十分钟嘅时间咧，我就讲咗俾你，同埋阿当时陈子俊系喺直播室里边嘅、嗯，所以佢听得听晒成个过程嘅，即系话我哋系有第三人证嘅吓。咁就讲翻当时我喺六四事件之后喺经历嘅一啲关于我哋。媒体上嘅一啲嘢发生咗啲奇怪事， 我哋嘅个人经历嚟嘅， 个人经历嚟嘅，仲要记住咧，我系一阵间我都会讲，我系冇开到名嘅，我系冇开到间公司嘅名嘅，咁啊好奇怪啦，咁我就录完晒所有嘢，亦都正常地你 set 晒所有嘢，摆晒上个商台个电脑度，咁啊我哋监制咧就会直接mix 埋前后嘢咧就会摆上去噶啦，咁而过去嘅经验咧吓，除非係有時有啲嘢咧，我哋噏咗一啲商業嘅品牌嘅名，咁我又好唔怪我哋嘅監製咧就會剪走咗嘅。即係例如我直接講啦，有一次我哋講城市傳聞，我係講咗家鄉雞、肯德基家鄉雞六個字嘅，我講咗出嚟。好啦，阿監製認為呢個真係廣告，咁我都認為係廣告嘅，佢剪咗我都接受嘅。 係 咁亦都有時咧，可能我同你知啦，吹吹下吹大咗，有時可能爆咗一句疑似粗口嘅嘢， 唔好赖我啊，你啊你啦， 通常系你嚟嘅， 你走开啊你， 咁啊为免咧，即系保住你呢个天主教徒嘅形象咧，咁啊阿张文咧就好好地， 你食屎啦， 咁就 真系， 咁、就剪走咗，亦都接受嘅。好啦，咁但系当日咧，其实咧喺我同阿祖喺播出街之前嘅。任何一个时间，嗰日我哋系星期五录完啦，就等星期六夜晚深夜一点钟播噶啦。咁我哋系冇收过任何嘅电话啦。 应该咁样讲、嗯，以往喺魔石入边咧，其实阿祖嘅角色咧，除咗系下巴之外咧，我都几系维持住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啲咩讲错嘢，我会即时已经引导你啊，或者喂唔系咁样讲啊，我都有呢啲咁嘅样位置噶，其实 系有。 所以。嗰集系冇任何嘢嘅更正噶， 即系甚至就算当年我哋有踩界嘅嘢咧，我哋都已经知嗰个可能踩界，但系我哋自己会有 self alert 嘅，但系 而且或者我哋都会特别叫监制，喂你自己听听啦，如果唔掂就你， 冇错啦。咁但系呢次唔同嘅，呢次系我哋录完晒，我哋知个内容咧系与所有嘅港管条例完全无关， 甚至乎有关人士都唔会影响到啊。 咁而咧，我哋一路咧就接唔到任何嘅电话啦，冇 WhatsApp 通知啦，冇 email 啦。嗱，你记住， 即系天下太平嗰只噶吓， 系啦，系完全冇任何半点嘅情况出现嘅。咁当然啦，我作为一个负责任嘅主持咧，如果我喺香港，除非我唔喺外国嘅啫，如果我喺香港咧，我系会自己坐定定，得定定喺度。坐定定喺度，第三个系咩？我唔记得黄秋生讲咩？ 踎定定， 踎定定喺度，仲会开住903 就听住自己个节目喺一点钟播出街嘅时候，有啲咩情况嘅？因为咧，我真心啊，我只系惊有时咧，如果万一有机件故障咧，我都起码可以即时会拯救到咁样。当然咧，呢件事就。印象中就喺魔星你未试过，喺其他节目试过，即系我喺其他我做嘅节目都试过，突然间电脑出唔到，吓、即系我同阿当年，我唔记得几多年前啦，有冇七年前定八年前？当年阿、林海峰有个特别节目做咗十集嘅、我系 last 嗰集嘅嘉宾主持，咁我哋讲咗好多阴谋论啊，其他嘢咧，个电脑真系喺现场揿唔到出嚟， 吓 揿咗两个钟都揿唔到，最后屘塞咗刘德华嗰个广播剧落去，吓、后来都揿唔到，系后来再要揾翻个母带，即系电脑里边个母带，再 play 翻出嚟，再 cap 翻出嚟，再点样系最后屘系喺个网度播翻，所以大部分系睇唔听冇听到嗰集嘅、其实嗰集好精彩嘅。我冇阴谋论过嗰集，嗰集算啦吓， 好精彩啊！ 系点啊？好啦，咁到咧一点钟新闻报道完啦，咁啊继续听紧啦，我哋正常讲紧嘢噶吓，一路讲紧嘢，一路讲紧嘢，一路讲紧嘢，好啦， 啲前设嗰啲啊， 系一路讲紧嘢，咁咧你要记住咧。后期嘅魔星岭咧，歌咧都系我拣嘅，而嗰一集嘅所有歌咧都系我拣嘅、都系播紧卢冠廷同埋相关人士嘅六四歌曲嘅。OK， 好啦，都突然间我好记得嘅，喺1:23，我仲同你讲紧嘢噶， 系 系、突然间我话啊咁样，突然间吞单咗，就突然间嗱系吞单咗， 飞欧啊，即系 系啦，飞欧咗。慢慢飛歐，突然間就可以攝咗首歌，嗰首歌唔係我揀嘅，係一首 pop song 嚟嘅，我已經唔記得咗係邊個啦。 總之係我哋一定唔會揀嗰啲啦。 係啦，唔代表嗰啲歌唔好聽， 係 plug 緊嘅歌， 唔係我哋想播嘅嘢。好啦，咁我當時心諗，咦死啦，咩事咧？ 係咪 file 有問題咧？ 係啦，咁我當時真係我話俾你聽，我都算天真同埋爛漫嘅啦。咁、我真心覺得死啦。我真係覺得機件故障啦。嚇、咁我就即刻喺，因為我個電話 按頭啊！ 我按頭就個電話冇 save 到嗰個直線直播室電話，我就抄翻嗰道門上面黐咗好多紙仔噶，好似嗰啲兇案現場咁樣疊滿啲紙仔，咁啊頭先揾咁，因為我要抄嘛，有啲政府部門嘅紙，有啲警局嗰啲 list 嗰啲紙嚇，即係唔知嘅，我以為我個房係神經病院咁樣噶嘛， 唔係冇別嘅， 係咪啊？即係我如果 事實係都唔出奇， 如果有時突然間我有機會入到精神病院，你記住即係佈置翻同樣嘅情況俾我， 唔會放心， 點解？ 因為我都以為係有 啊，黐線！咁我即刻查到啊，呢張係直播室嗰個電話嚟㗎啦。咁於是乎咧，咁我就即刻打咗俾直播室。 你邊個？ 係啦，我唔記得當晚係邊個睇嘅咧，係咪阿明咧？我都唔記得咗啦，我真係唔記得咗。因為嗰時當晚睇到事發生，咁我話：喂，阿邊個？我話我係雲海啊。喂，我話而家係咪機件故障？唔係，我直情問我係咪機件故障？佢話：唔係，我好記得佢咁答我。我系睇紧部电脑一路好 smooth 咁出紧你录嘅嘢，不过系出咗下突然间首歌出，我都惊一惊，即系个阿 operator 讲，我都惊惊，但系应该睇咧完全系冇问题咁样，咁我系啊。我点解会咁嘅？但系我话我原本讲紧嘢嗰度都未讲完，同埋我唔系播呢首歌嘅。我话咁唔紧要，我再 check。咁当然，operator 话，不如你问下监制啦，咩事咁样？好啦，咁我即系收咗线啦。咁啊，咁一路咧，首歌一路播紧嘅时候咧，都差唔多播完啦。咁啊，去到报时啦嘛，吓报时嘟完翻嚟，咁咧就发觉咧嘟完翻嚟咧，佢又唔系接翻我断紧嗰度吓。之后就点咧？之后咧就开始。塞緊第二首唔係我播歌喎，咁我就唔對路咯喎，而個 operator 話唔係機件故障喎，咁我於是乎咧就好勉為其難，因為我唔想喺半夜三更1:30嘅時候，我打俾阿張文我哋監製，咁但係都冇辦法都要打噶啦，我就打俾佢，我話唔好意思啊張文，我話真係唔好意思，半夜真係。call 上嚟，但系而家系佢讲嘢好慢噶，但系佢人系好好噶，我想话俾你听，佢系一个好好人嚟嘅。咁我就当时问咗，我对唔住，我张文，但系点解头先我听完嗰啲情况，突然间我啲嘢突然间俾人 cut 完，播紧啲唔系我播紧嘅歌，点解讲完啦吓？我好紧张咁讲完啦，之后阿张文就话，咁你就开始听到佢有啲支吾以对嘅反应，咁我就开始话，喂，阿张文，你不如老实话俾我听发生乜事啊？因为我已经仲担心咁，系咪即系其实嚟紧所有嘢都俾人 cut 晒咧？系咪你明唔明啊？或者发生乜事咧？我唔知嘛。我就话阿张文，你不如你话俾我听咩事？咁啊，张文就好尴尬，好勉为其难，好唔知点样从何开始表达俾我听，就话其实系上头系 听完要求剪走咗一部分嘅内容。 嗯， 咁我当时话，哇吓，我话等阵先，而家你话俾我听，剪走咗剪到乜嘢？佢话剪到应该访问嗰度会出翻嘅。咁我都定咗定，即系起码我唔系觉得原来我连访问陈子俊都唔得噶，唔系嘛？乜嘢嘅 standard 咧？系嘛？好啦，我都惊啊嘛，因为我生活喺商业电台，我其实好明个规矩点玩噶。我喺新城我明点玩，我喺商台我明点玩，我喺港台我明点玩噶。我嗰刻我发觉我喺商台，好啦，咁我即刻问翻阿俊文，我话 OK， 咁如果你咁讲。咁其实你可唔可以直接话俾我听， 究竟发生咗咩事？ 唔系，系边个话突然间要剪走佢噶？ 嗯， 咁咧，阿 Jermyn 亦都好坦白咁同我讲，佢话系阿 Wiley， 嗯，即系 阿林若玲先生啊 ，Wiley 即系我哋嘅903嘅创作总监啊，即系我嘅老细，我嘅阿头啊，903嘅第二把交椅嘅人。咁我话点解咧？咁我當然我就好想了解一下點解突然間會 cut 走我啲嘢咧，因為咁我都好震驚，我真係好似未試過咁樣俾人 cut 走啲嘢，而係我亦都係不被通知嘅。我亦都係事前唔知事後唔知，要我聽收音機知我打俾你。咁我點解會咁咧？好啦，咁阿 Jermyn 就都係知唔意地答唔到嘅。佢話不如你試下直接同佢去傾啦。 嗯，講緊嗰陣時已經係肯定係兩點啦，差唔多。 係啊，咁未都未，因為都未翻嚟，啲歌仲播緊啊。咁我就話不如咁，佢就話不如咁，你問一問，同埋佢話佢都即係好坦白，佢都話其實佢係接 order 做嘅。所以記住啊，喺呢件事上面，大家你唔可以怪阿 Jermyn， 唔可以怪呢個監製，因為佢唔係負決定， 佢係一把刀嚟嘅。 係啦，佢唔係決定做呢樣嘢嘅人。是他被 order 去做这件事的人。咁当然我亦都好明白啊，咁我亦都唔怪阿 Jermyn， 我话 OK， 不如咁啦，咁我继续听落去。我不如我再搞清楚成件事啦，好啦，哎呀，都未数臭添，係咪先。咁但呢度澄清一样嘢先啦，呢件事完全同 Jermyn 无关嘅。好啦，哎呀，但你唔得喎，我想讲咗呢个人先喎。 哎呀，係要埋啲关子你先唔使埋广告嘅啫，真係。梗係要咁样㗎啦。 讲咗好耐咩？讲马航讲咗好耐咩？咁啊，咁我听咩啦？听第三首啊。Heyo 嘅懒。好彩我嗰日冇懶到，我有聽 live 先。不過阿祖就冇聽 live 咧，佢都唔知道發生乜事，要第二朝阿黃阿劉國輝先話俾你聽。你睇下你幾差勁啊！ 係喺修院入邊，其中一個神父問我咩事， 你先知道。你話你係咪真係食懵你啊？懶。一諗起要起身到懶，嘆是感嘆先嘆係懶，一朝早到黑冇下難。但屋企人食晚餐，出街连换件衫都懒，太麻烦太麻烦，点解次次起身都系好梦难圆？边个几温柔喺脑内残存，次次未顶人就已经玩完，焗住个谂头都仲未还完，算乜都已经成十点几，冇得揽你得自己揽住啲皮，乜今日又会咁好天气？咁我不如开个 Facebook， 你喺屋企睇下边个未身，又有边个未瞓，边个瞓得几个钟，又要做活死人，为咗生活死人冧楼都要去翻工。嗌啲老细咁紧，我拣咗安坐喺家中，有 online 有嘢讲嘅大概都讲晒。嗌完肚饿，嗌个外卖唔多想落街，趁到气都仲未弹得好嗰个下半集，时间啱啱好最好叹翻个下午茶。阿姨。我之所以系个独男，晏昼又唔食正餐，一谂起要起身到懒，叹是感叹先叹系懒，一朝早到黑冇下懒，但屋企人食晚餐，出街连换件衫都懒，太麻烦太麻烦，食不饱啦。你公心想放松下，有乜搞啊？睇场戏啦，有两个钟啦，冲杯咖啡，啤埋喺房度狂揿 F5 又 F5， 我 F 到病态啦，揿啊揿啊揿，揿又揿到黄昏。 开灯又太过暗，开盏灯又残尽，望咗成日有啲眼瞓，难免想瞓阵，就好似食完鸦片嗰啲懒人。暗我打大赤啦，摊喺床瞓咗又醒翻，擘大只眼 check 下 message， 咁又到咗夜晚，由朝到晚嗰啲时间过得太过慢。摊下摊下屋企人饭，最好吔个饭，睇埋戏打下机。无所事事打埋 J， 条女唔系慢慢嚟，咪交俾 AV 担大旗。算系有啲付出喺忙碌嘅一地，话我太过懒咩？系生活品味。懒，我之所以系个懒，我就又唔识整餐，因为咩要起身到懒，懒懒懒懒懒懒懒懒，一朝早到黑懒懒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咁样过咗一晚。